嗨翻天，耶！ 旋转跳跃，你闭着眼啊！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是吧 ？Fresh Radio， 哎呀，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樊雪。 哎， 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上的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看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对，哎，樊雪，你还是挺厉害的啊！刚一上来就有人向你表白啊！ 哎，真的吗？ 对，这个你们的这个，哎，很不理解啊！这个表白为什么上来就说一句话，就是。真的就是男女见面只需一个眼神， 因为好看啊，没有别的， 就是 好看、 啊。让女生跟女生聊天啊，男生女生聊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直播间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气氛非常火热啊，还是要再度强调一下，我们现在顶着这个大概39度的高温在给您直播、啊， 真的好热、 啊，请您这个珍惜啊，有一分有一秒，我觉得都是啊这个世界赊给咱们的啊，所以大家好好看直播。那咱们今天呢是要讲到什么主题？啊，你说外边风萧瑟啊，这个风越来越冷啊，这个风刮的脸面。今天来的时候，问问一下樊雪，你觉得外边怎么样天气？ 脸疼，你能理解吗？就是 手干那种感觉， 冻到脸疼， 风刺骨是吧？ 就是你知道打哆嗦的时候，人家就嘚嘚吗？我真的是嘚嘚到自己腰累得慌，真是肌肉抽搐到累得慌。 那你走在路上岂不很喜感？就是 Q1 一直摁的那种感觉，就是嘚嘚就这种感觉， 跟触电一样，真的超 是啊，这种感觉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说 Q1 一直摁呢？就是咱们最近这个很火的这游戏啊，就是绝地求生啊，是吧？咱们今天呢啊，作为绝地求生的一个中的系列啊，咱们上吧。做了一个上，今天这是中，啊，中的系列呢，咱们就请到了这个啊，依然是非常帅气的上回的一位小鲜肉，就是咱们的马野。除了马野之外，啊，除了马野之外，咱们今天有一位啊，智商可以说小学测智商超过140，中学突然上升啊，可能超过150，大学的时候啊，智商就没有测过，但是至今非常厉害，堪称吃鸡里边的战略大师。哎呀，那可就厉害了啊！首先让我们先让二位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啊、 欢迎二位、 啊、大家好，我是马野，来自部落，今天特意穿这样的衣服、 For the whole 啊， 对， 大家好，我是王志阳 啊，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我还是比较正规的 对，这有咱们水友问了，说志阳啊，你是学霸级的人吗？ 嗨，学霸称不上，一般般的学霸 啊，别谦虚啊，不要谦虚啊， 当年高考也就500多分 在学习上可能不算吧，但是我们在游戏里是下 去 级别的， 是这一这个13名表示到上海今天说12度啊，上海12度不重要，我们这直播间现在39度吧，差不多啊，39度， 对， 真的 羡慕的 热。还是我们这里热， 热 冷， 还是我们这里冷， 没输过谁。 对，所以其实你在这个地方生活有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 进门一个温度，出门一个温度，同时感觉两个季度。这在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不同两个纬度的温度凝在一个纬度时差时区内体会到，其实这是一件很超自然的事情。 这就跟我们一个穿高跟鞋，一个不穿的，一米五、一米八、一米五、一米八， 本身配羽绒服。 对，哎，我觉得反选很有这个吃鸡的潜力，二位怎么样？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觉得？ 因为他当时在外边走的时候都是个 QE 的 状态， 有意识的在投 子弹，对， 今天发现了自己的游戏天赋。 对，这样啊，你说今天啊，咱们就是开门见山啊， 哎， 樊雪呢，因为没有玩过这个绝地求生游戏， 对， 所以今天蚂蚁、志阳，你们俩各自想一句话，不超两句话。能给樊雪带入坑， 安利给我。 对， 今天 两句话最有魅力。 哎， 你们先想想，不着急，我先念一段稍微的硬词啊。您可以通过这个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啊，找到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啊，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每期的完整的视频啊，并且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也会接收到通知啊。另外，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今天晚上不容易啊，各位，你们能在这个周二的晚上与我们相伴，我相信你一定是在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也可能是在一天啊疲惫的这种啊，也有可能是闲着，是吧？ 周二一般这会儿是吃完饭了， 哎，吃完饭了啊，不陪女朋友，不陪男朋友，就陪我们。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人， 裹紧自己的小棉袄， 对， 我 就喜欢你们这样的人啊。非常好。 但在今天节目之前，我们可哥就跟我说，那个啊，一会儿你等着吧，樊雪一定给你拉进坑，你没玩过没关系。 对， 那 其实我说的大话就是由二位来圆。 来，两位给我安利一下。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对， 在这款游戏里的男性角色呢，游戏里的其他人都是你的敌人，而对于女性角色来说，游戏里的其他人都是你的追随者。OK， 就这样。 哎，这句话有点哲学啊，感觉你 没懂，没懂。 感觉你跟他得单对单交流一下啊。 再说一遍。 就是在《绝地求生》这个游戏里呢，我们会降落在一个岛屿上，但是在这个游戏里呢，除了你的队友之外，其他人都是你的敌人。但是对于女性角色不一样了，如果说你在这个有一个公共语音的功能，你去和其他玩家用你的声音交流，他们一看你是女性角色。可能会轻敌，可能会主动投降，哎，这都有可能。 这是小鸟依人款，依附于别人款， 对， 追随于英雄款，是吗？ 哎，对对对。 我以为啊，蚂蚁后半句话要这么说，就是如果你是建的一个女性角色进去玩，你里边的所有人都是你的前男友，因为这是一个很见面就枪击的一个游戏，你知道吗？二话不说，你知道。我以为要这么说啊， 展现女性魅力的时候是吧？ 就完全 撒娇呗，是吧？撒娇 撒娇没有用，我跟你说， 是吗？ 枪你就再见了，就没有撒娇这环节，樊雪啊， 先不要， 是吗？ 在玩这个游戏， 对，非常爽。 我要说的带你入坑呢，就是说，哎，在这里你能见识到人性最黑暗的一面， 知道吗？ 但是你也能在这里见到人性最有趣的一面。 这黑暗我能理解， 哎，就像我们这里很热，外面很冷一样。让你体验到不同的人生。 这个黑暗我能理解啊，什么枪枪什么毙命啊之类的，这个 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 那光明的一面为什么说还有人性的？ 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这个玩家啊，就是调侃这款游戏啊，这款游戏98卖给这个人真的是亏了，血亏。为什么呢？虽然这个游戏啊是一款枪战类的游戏，但是我们中国玩家，哎，包括全世界的玩家，把这款游戏玩出花来了， 各种花样， 各种花样都能玩出来，就是你根本就想象不到这款游戏给我们带来有多大的乐趣。 那都让我感觉到人性的黑暗了，我还能有多大乐趣？ 不是，是这样，你知道吧？他说这个人性的沼泽啊，其实主要是这么一个意思。你想啊，100个人最终活一个算最终优胜者。这个游戏更大方面考虑的是心理角度。你比如说啊，你选择一个地儿，你像樊雪一般女性嘛，就选择这个猫起来找一个地儿， 藏着 伏地魔呀，躲在房子里呀，躲在吉普车底下呀，就这种你知道很隐蔽的地方。当然有一些人选择很刚，这就是一个心理战术的一个交错。 怎么有点像饥饿游戏？ 哎，对，你说对了， 是吗？ 这是一款特别接近饥饿游戏的， 对， 大逃杀类的， 生存类的， 对，大逃杀类的。 因为你看啊，饥饿游戏里边有弩吧，有弓吧，这里边也有， 也有。 饥饿游戏里边有枪，这里边也有，有雷，这里边也有，有食物红牛，这里边也有。 哎，你今天的发型和饥饿游戏的主角也是一个发型 啊？对对对，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电影。其实你们一句话就能让我安利了呀。 那行，那你就这样，你说一句女主角当时说的话，模仿一下那种感觉啊，在咱们收音机前啊。 不记得 了，我以为你要突然来一段才艺表演，这会儿 不存在的。 我以为你要孙总精运精运都那那种啊， 嗯，不记得 啊， 并不记得， 但是很有这个古墓丽影那种女主的感觉啊， 有点感觉， 有点 感觉， 很有这种感觉。那行，那咱们今天啊说吃鸡，其实咱们吃鸡上半段啊，咱们这个我简单跟志阳说一下，因为马野和比较了解了，反选的可能上半段也没听， 对 啊，因为没玩这个。我们上个呀，因为时间啊，其实你感觉是一个小时直播啊，但时间过非常快。我们连枪什么子弹都没聊到，这个就结束了。 对对对， 我们好像就聊了一个什么呀，就聊了一个跳伞，你可以选择钢和不钢，反正聊了一些细节，就是 这个节目这么有聊吗，这个游戏。 对对，真的就是1%聊到了，是吧马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非常的遗憾。 对，咱们很多听众都说，哎，咱们进阶的技巧都没想到，我就说当时给他们留下悬疑，我就说没问题，我说咱们中期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手过来给咱们啊这个进阶一下，大师啊，今天就来了， 我这剩下99% 啊，就是剩下99%。 对， 这样那咱们直接切入正题啊。 好， 樊雪你就跟着我们讲这步骤，你就被安利这游戏。 好， 首先你现在坐一飞机上。 对， 坐一飞机上， 我现在在一个飞机上。 对，你要描写出那种感觉啊，一般晕睡觉啊。 好，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志阳，你作为战略大师，面对我们这四个人的小组，现在是这样，我和马野和你比较会玩，带上一个反选妹子第一次玩什么都不会，咱们会选择跳哪个点？ 跳哪个点，这个我们先不着急。 嗯， 我们有妹子，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最大的优势， 对 不对？ 所以 所以我们让妹子开麦喊上一句，哎，机场找男朋友了，那么我们的压力会小很多很多，会有一大批人去这 个 机场。 说什么小哥哥别杀我之类的吗？ 对，然后这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去劫桥，把大家都骗到机场之后，精英的人活下来，我们再把他们再收掉快递。 哎，不是，他们呢其实在这个机场啊，会肯定会遇到其他的敌人，互相之间肯定会有一个对抗，肯定会发生枪战，肯定会死一大批人。 等等， 当然了， 我还没下飞机呢吗？ 啊，对，没有， 那会儿咱们一定会 着急， 还没下， 你下到机场，你就真的是 合了。对对对，我们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你知道吗？那种绝望，你想体验一下，你可以提前下，对吧？啊，其实有妹子在我们团队里边还是很娱乐、很欢乐的啊。这个所谓的黑暗也是跟我们就不沾边了，从头到尾都是保护 光明的， 哎，非常非常舒服，从头到尾都很舒服的。 那其实我们这个飞机刚起飞呢，那樊雪可能是没有玩过这游戏嘛。 对， 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要选择在这个地图上的某一个地方要选择跳伞。 对， 那我们这个地图呢大概是一个10000米乘10000米这么大的一个大岛，然后在这个地图上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城市港口，或者说一些像学校啊，一些住宅小区啊，还有一些小渔村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我们被称作跳的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那像我们四个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配合还需要再磨砺磨砺嘛，所以我觉得 三带一嘛，就 对，三带一可以选择一些就是人比较少的点 啊， 稳定发育起来， 对 的 啊。 其实就是说，毕竟队里有这个新手，所以说我们稳一点的话呢，就选择一个野外的地方落。就是说这个地图呢，其实是8×8.64平方千米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岛屿。 嗯， 然后哎，我们在这个岛屿上面选择不同的城市啊，包括这个野外一些伐木场啊这样的野处啊，也可以进行降落跳伞之后呢，选择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跟新手嘛，毕竟可能是第一次玩， 对， 不太熟悉，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地方，保证我们四个人不减员。哎，落地之后呢，哎，搜索资源呀，哎，穿一穿衣服呀，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在飞机上都不穿衣服的啊，没穿衣服当然穿上衣服，然后找一些头盔啊，一些防弹衣这样的防具，也有那个 搜集装备， 哎，也有枪械， 这些都是捡的是吧？ 对对 对 对，在机场捡的，对，每个人都是 话概括这游戏嘛，装备全靠捡，一刀升满级嘛，进去就满级，装备全靠捡， 开局一把刀， 对，开局就满级，装备全靠捡，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里面啊，冷兵器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啊，在这里我们也不细说了，主要就是一个平底锅，平底锅的作用， 平底锅啊， 再一次推荐， 非常厉害这个平底锅啊， 这是武器吗？ 宜家9.9块煎鸡蛋那锅，就是那个，知道吗？ 对，就是那个， 那个9.9那个， 啊，灰太狼那个， 对，宜家听着点啊，广告可以投入啊，下次啊，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锅。 是那个差不多那个， 对，就是那种锅， 对 啊。之前还有个一个 bug， 就是有人看那个外挂 啊， 那个平底锅铺满全身，嗯、那就是无敌了，绝对 是 超人，你知道吗？除了不能飞之外，啥都行，子弹打不穿。 再来一单选，听着这个跳还挺有意思，是吧？ 懂了。 行，那咱就接着下一步。 然后我落地了。 对，咱就到了枪械这块 嗯， 二位给这个讲解讲解，一般这0.45、5.56啊、7.62啊，这之间9毫米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枪械？ 那在咱们这款游戏当中呢，枪大致可以分成五种。 嗯， 那第一种呢，就是最简单的手枪，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每一个玩家可以同时装备一把手枪。那这个手枪呢比较丰富，不过手枪的特点呢。是它随处可见，它的缺点呢，射程比较短，威力比较小。 嗯， 那一般呢都是在我们游戏初期的时候用来度过这个前期的这样的一种武器装备。 嗯， 特别是刚落地的时候没有其他武器可选的时候，先捡手枪防身。 嗯， 对于一些这个比较强迫症的选手呢，我们在后期这个装备成型之后呢，会把这个手枪扔掉。那这是第一种枪，手枪。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霰弹枪，就我们俗称的喷子。 喷子， 喷子。 对，还有这个步枪。冲锋枪， 樊雪，你那个字念特别对，你再说一遍那个 喷子， 哎，对， 喷子 ，就是你这个字念出了它的威力，知道吗？ 对对对，非常有威力。 对， 哎，可以。 那么这个霰弹枪的特点呢，就是。顾名思义啊，它是这个威力非常强大，如果说近距离的话一枪就可以击倒敌人，但是呢它的射程呢有非常的有限、 嗯、 也是一款比较前进的枪，当然有些大神他会随身背一把 S686、嗯、任何时候近距离一枪掉到敌人。 686啊是我个人啊在喷子这一类枪当中最喜欢的一把枪的， 对， 它不仅啊，它的射速啊，可以说在这三把喷子当中是最快的，但是它的容错率啊也是非常低。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前两发子弹，其实这把枪只有两发子弹，如果说这两发子弹对，如果没有打中人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手凉凉送给自己了， 对 对， 可以扫键盘了， 对对， 就是樊雪，你知道这个游戏里枪设计跟真实一样。你知道那双管猎枪吧，就是看一些美剧啊，那个双管、 哦、 就是那个、 那个、 S686 就是那个 686就是那个、 啊、 双管猎枪， 威力很大，你知道吗？那个 就一枪是一枪的， 对， 就 是、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那 个啊，我知道知道那个， 就包括这款游戏 打熊的， 是吧？ 在美剧里边打熊的那个， 对， 这款游戏里面很多这些。包括装备啊、枪械啊，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的。 那当然了，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个头盔三级头，它其实是这个俄罗斯在那个就是苏联在冷战时期一个其实一个比较有一个缺陷的一个苏联的一个头盔 啊，我以为是电焊工的那头盔、啊， 可能后期也是跟着这个改的。这个是 啊， 在这款游戏有很多元素呢，都来自于苏联当时的文化以及切尔诺贝利。不过在此之前呢，这样我们刚才说了两种枪。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种最关键的枪呢，我们叫它步枪。 步枪， 那我们请大师讲讲这个自动步枪。 说到步枪 选择呢， 哎，步枪就按照我的这个喜好的跟大家说一说吧。我最喜欢的一把枪也是最常见的一把枪。 我猜一下，M16， 没错， 哎、没错、 哎。而我猜一下原因，因为射速最快。 哎， 而且它在于近战三连发的话很好点，射速非常快。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其实啊，我最开始了解这把枪呢，喜欢上它的原因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射程最远， 对， 它是所有步枪当中射程最远的，你不能拿它跟狙击枪比，对吧？ 嗯、 而且它需要的配件少，它不像 M4， 对， 啊、也是另外一把步枪，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配件，垂直握把呀，那个托腮板啊、枪口啊什么太多了。但是就是 M16，它只需要一个。枪口和一个弹夹，而且它的这个其实有些枪啊，它需要这个可以这个全自动，但是 M16 它不能全自动， 对、 它只能三连发。三连发可以有人新手可能就觉得这把哎呀三连发这个枪太烂了，我不喜欢。但是其实这个三连发是大有玄机，哎，如果把这三连发用好的话，比那些全自动步枪的射击速度还要快。这里是其实有一个诀窍的，就是说，哎，它是摁一下打三发子弹。当你第二发子弹打出去，第三发子弹快要打出来的时候呢，你摁第二下鼠标，这个时候的这个枪的这个子弹的射击速度是比一般的这个步枪的射击速度还要快的。所以这把枪是我最喜欢的一把步枪，也是最常见的。对， 樊雪，你刚才要问什么？ 我是觉得听得云里雾里的，又要什么托板儿，又要这个又要那个，怎么跟过日子似的？ 就是过日子， 是吧？ 因为这款游戏呢，我们可以给这个枪装一些配件。那配件呢，最多的时候可以装五种。那这五种配件，我们上期节目中也有说过。那么分别是枪口，装在步枪的这个枪头上， 都要在游戏里自己组装。 哦不，你可以捡到它， 地上捡， 鼠标拖过去。 是捡。 然后还有 组装这事儿，就有点像这个，像一些这个运营类游戏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需要更多的 长成类的节目。 这个握把可以让这个枪握得更稳，然后还有弹夹加快这个换弹的速度和弹容量，还有这个托腮板或者说是步枪的枪尾，以及还有最关键的就是 什么呢？ 还没有默契了。最关键的当然是我们的瞄准镜了。背镜 这么听下来，活着可真难啊！ 不容易吗？ 活着真难啊！ 就是啊，为了让这把枪更好的让我们去使用， 没错， 哎，击杀对方 啊 啊！其实啊，说到这个重点，枪械太多了，我们就重点说其中的几把我最喜欢的。 对，就说几把，五连喷那种就不用说了，这普通喷子那太垃圾了，那个啊。 在这款枪里面，人气还有一个很高的呢，就是自动步枪里面有一个 AK-47，这把枪可以说是享誉中外，一直是这个。哎，对对，一般就正常人都会听过这把枪的。 其实它叫 AWM， 不叫 AK-47。 哎，你不能 AK-47 AWM 能一样吗？亲戚， 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是我的错，希望刚才那段可以撤回。 应该是 AKM 是吧 ？AKM 我说错了 ，AWM 在游戏里面叫 AKM， 其实上相中它的原型就是 AK-47 这把枪。对，这把枪呢，它是威力非常的大，而且它用的是这个7.62的子弹。之前我说的 M16 呢，是一种5.56的子弹。这款游戏里面子弹分有四种。五种，准确说是五种。 哎，等会儿啊，成说到这儿啊，给樊雪出个题啊，你猜猜这四种子弹哪个威力大啊？我给你说个数啊。 好。 0.45，这是一种子弹。9毫米，这是第二种子弹。 哎，0.45是厘米吗？ 也是毫米。 也是毫米。 啊、技术单位都是毫米。 0.45， 我就给你说数吧。 9毫米。 0.45，九，7.62，5.56，直观哪个最厉害？ 0.45。 为什么？ 对，他最小。 女人的直觉。 因为前面都这么大。 哎、么 最厉害呀、啊。 我就觉得小的快。 哎，你仔细琢磨琢磨啊，这么点儿和这么大，你觉得哪个厉害？ 好像是大的厉害。 所以你再选一次，应该是哪个厉害？ 大的吗？ 总共有0.45、九、7.62和5.56。 九。 你们俩告诉他答案。 这不给了我两次。 其实这个问题呢，在我刚玩这个游戏时，我也思考过。 嗯。 这个九这个数字最大，是不是应该是最厉害的呢？那志阳，那 其实啊，这个数值单位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九指的是9毫米，0.45，我记得应该是欧洲那边的，就是国外的一种计量单位，应该是英寸还是？哎，就是一个0.45英寸，它跟我们所谓的厘米、毫米是不同的。然后7.62呢，也是英寸还是？ 它其实是毫米，7.62毫米。 7.62是毫米吗？ 其实呢，我们不用纠结这个子弹这个数字啊。 对。 我们只要看这个7.62毫米呢，它拿到我们手里是这么大。 对。 尖尖的这么大。那这个5.56呢？ 狙击枪那种子弹。 大概是这么大。 对。 哎，我 没那么。 咱们这个节目 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 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可视化，真的非常好。我 真的非常 的 很形象，很形象。 这个7.62呢，差不多就是成年男子的食指这么长。那这个5.56呢，差不多、就是、 成年男子凡雪，你看你自己没有用、 啊。5.56呢，有大拇指这么长吗？ 大拇指，5.56不止，5.56应该是食指。 5.56呢是成年女子的食指那么长。 对， 这回得看我 的 了。 你这手指可能比成年女子多长了一点。 对，我手特别。 那9毫米的子弹呢，大概是 小拇指。 小拇指和大拇指哪个小？ 应该是小拇指。 啊，反正它就很小。那0.45子弹呢，它就会更圆更小一点。其实说到这个呢，我们前段时间我看过一个电影 啊， 就是在刷一个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啊、 哦、 里边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肖申克对一个即将把小女孩抓走的德国官兵说：“没有他，我怎么往0.45毫米的子弹上去刷涂油漆呢？”哎，当时就是说只强调说这种子弹的弹头特别小，有这样的一个梗。 那所以哪个厉害呢？ 当然是 7.62， 7.62。 对， 在此之上呢，还有一种来自狙击枪的子弹，叫做马格南子弹。这种子弹的威力非常大， 马格南300。 对，你是捡不到它的，你需要从这个空投中获取。 因为你知道那个子弹，你乍一看都很威力大，别的子弹一捡吧，它是一盒，跟火柴盒似的。 它就一个。 那子弹一捡是一箱。一箱就10发， 差不多有。 你想一箱10发，反正跟你体重差不多，就这么大一发子弹，10个。 不应该这个好的应该少吗？ 对，很少，只有20发， 很少， 只有20发，打完就没有了。 它虽然只有一箱，但就这一箱， 对，就这一箱， 别的箱了。 对， 理解 了。咱们这个聊得很快啊，半点广告来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跟大家分析啊。 好。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 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啊！您今天就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漫游海门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克。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樊雪。 那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啊，都是非常这个鲜肉、非常帅气的。对，一位就是啊，两位自己介绍吧。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部落的马野啊，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还在玩这个游戏的朋友？有的话， 很多， 弹幕打一下，让我看到你们的存在。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王志阳，我还是这么的正，还是一如既往的学霸。 学霸是吗？ 学霸 是 吧？战略是啊。想着咱们上半场其实跟大家就简单讲了讲这些东西啊，什么七二六二子弹，现在你明白了吧，樊雪？七二六二最厉害，对吧？ 嗯，他最大。 对，他最大 ， 马格南应该最厉害。 对， 马格南最厉害啊！ 这不是一捡捡一箱就捡就能捡这一箱吗？ 对，咱们就现在这样，咱们呀、现在让战略大师给大家就推荐三把枪。 好， 这游戏里有三把，你只要拿到，你就觉得是这个比较，你可以着重去练了。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他每个枪都练，你就给大家着重推荐三把枪啊，让大家练一下。 你觉得适合我们这种一开始不太知道的人呢？ 着重推荐三把，第一把，咱们按这个枪的类型的常见的顺序来，第一把按从冲锋枪里面选一把，就是 UMP9。这把枪也是，是怎么说呢？它的射速在冲锋枪里面排上第三。啊，然后它的可以装倍镜，就是说可以装瞄准镜，它的精准度更高，然后另外可以装很多的配件，使得它的后坐力很小，这在近战过程中新手很难去学会这个，就是压枪的话不太会压枪的话，在这个近战过程中呢是有非常大的威力的，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手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而且 UMP9 这把枪呢，它可以调单发、二连发和这个全自动三种模式。 先教一下大家怎么调，因为我玩这游戏很久才会调这个。 哎，对，是 摁就是一个键位摁 B， 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换啊、但是、在原始的默认的就是 B 这个键摁三下、就是全自动。 切换嘛， 对，可以切换的， 然后 循环切换。 这把枪呢，它的需要的一些配件呢也非常常见，而且这把枪的枪和子弹在游戏中也非常常见。那当然呢，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一个喜好，就是我也比较喜欢另一把冲锋枪， 对， 叫做 Victor 啊、对 Victor、对， 哎，那枪子弹很少啊，如果不拿 这把枪呢，它就是威力最小的.45子弹。但是这把枪呢，当你把五个配件都配齐的时候，特别是快速控弹夹配齐的时候，那这把枪就会变得非常的稳。 就是有配件和没有配件，简直可以说是两把枪。 对，当然这把枪没有配件的话，13把子弹太尴尬了， 太尴尬了。好，我要推荐第二把枪，就是步枪里面的 M16 了，就是之前也 说过的那个。 对。然后在狙击枪里面，我再推荐一把，就是mini。 为什么说这把枪我要推荐呢？哎，它的子弹是跟 M16 一样是5.56的这个子弹，但是它的这个需要的配件呢是狙击枪里面可以说是 最少的。 对，没错，最少的。它只需要一个枪口，一个空容弹夹，它的空容弹夹不需要弹夹之前是20发子弹， 已经很多了。 哎，已经很多了。如果再装一个空容弹夹，完全可以当成冲锋枪使用啊。自动步枪，哎，它的射速很快， 当然不自动 啊。这把枪我为什么会推荐它呢？一就是说它的这个子弹的出速度非常快，在打人之前不需要过多的预判，尤其是在打车或者是打这个移动的人、移动的物体的时候呢，是不需要过多的预判的，因为它的子弹速度很快，你指到哪儿它就打到哪儿。第二就是它的后坐力特别小，它是所有狙击枪里面后坐力最小的一把枪。啊，然后它的就是射击速度很快，它可以完全可以跟得上你的鼠标连点的速度，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延迟。就是说，对于新手来说，这我推荐这三把枪绝对是很好的一个过渡期，在你之前刚开始这个开始绝地求生这个旅程呢，就可以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游戏的体验， 比较适合我们这种盲打的是吧？ 刚才 是我觉得 mini 有一点尴尬在哪儿啊？如果在于中远距离，我要选择偷人的话 ，mini 达不到一枪把人放倒的那种效果。 我相信这个时候。然后弹幕里已经开始有人为 98K 鸣不平了。 有，很早之前就有人说九八 K， 对，九八 K 呢是游戏里很多男性角色都喜欢的，什么男性？ 哎，女 性 玩 家很喜欢的一款这个可以一枪爆人头的这样的把狙击枪。 九八 K 的九八 K 是什么？毛瑟。 茅塞顿开吗？ 您知道那个 我们看那个 小米加步枪，你知道吗？ 啊， 哎，就是那个时候的步枪， 一枪换一弹， 对， 一 枪 这种步枪呢， 就是啪， 这种狙击枪， 啪，狙击枪，狙击枪， 不觉得这种特别有手感吗？就性特别爽， 所以很多人 一下是一下的。 这种枪呢，就是你打一枪需要进行这个换弹的，五次射击之后就要重新装填子弹。这个枪的特点就是威力非常大，而且射程也非常远。那么我们在这个游戏中的这个头盔有三个等级，一级头盔呢就是摩托头盔，二级头盔就是普通防弹头盔，三级的就是军用的防弹头盔。那如果说你头盔是二级及以下，即使你生命值是满的，九八 K 打中头部的时候也会 一枪毙命。 对 对， 威力非常大， 这就是九八 K。但是对于新手啊，我还是不推荐这把枪的，因为这个枪啊，一是呢，如果打不准的话，那就 很尴尬，这个 很尴尬，敌人不光知道你的位置，因为这个枪的声音很响。 它能装几个子弹？ 五发子弹， 五发子弹， 也是挺尴尬的。 像我这种基本上没进。 你因为它应该是需要那种 mini 或 SKS 那种啊。 嗯，我就这种 那种盲打的。 我其实不是特别推荐新手，因为这把枪呢 太飘， 后坐力大。 对，它后坐力太大了，特别是你开进之后，你打到第三枪的时候，如果说你不会压枪的话，这个画面已经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但是其实啊，这把枪伤害很高。就是配件有点多，但是当版配之后啊，其实新手我推荐可以使用一下，它的射速跟 mini 是差不多的，哪怕在近战没有捡到冲锋枪，没有捡到突击步枪的时候，偶尔拿这个 SKS 也可以当这个 两秒十七发， 对对对，也可以当这个一秒钟可以打出十七发子弹， 两秒 非常， 你这一秒十七发有点 两秒非常爆炸的这么一个伤害，很厉害很厉害，对对对， 行，怎么样，樊雪，你选哪把？ 我肯定选可以盲打的那种啊，宁愿打不着他，我最起码心里爽， 可以盲打， 觉得自己在打东西。 啊、说到盲打啊，你这个二位再教大家几种射击方式，比如说这个腰射呀、开镜射呀这种的，都教大家一下。 腰射， 腰射 啊，听得怎么样？樊雪这个词 好像是挺厉害的，咋着？从腰 上穿过去吗？ 从腰上穿过去打的那种吗？ 对，你瞄准一定要用眼睛去瞄准，腰眼也是眼睛，用腰眼去瞄准，那就是腰射。腰射其实就是一个不需要去就是不需要去用枪本身的瞄准器去瞄准的一种射击方式，其实这种方式不是很准确啊、一般我们会选择没有瞄准镜，瞄准镜其实有很多种，有红点瞄准镜，你就听着就行，可能你也没见过，你肯定说你也不知道，很抽象。 红点瞄准镜呢就是 一个红点， 一个红色的红外线射线 啊，见过啊，小时候玩那种， 哎， 枪上有那个东西， 对对对， 我都没见过的。 哎， 城里人就是跟我们乡下人不一样， 而且它还有 一 张的， 我们不一样，它一定不养猫， 我们不一样，激光灯是吧？ 激光灯， 对对对，激光灯还能投射出什么小玩偶之类的，没童年 啊，真的是好羡慕、啊， 白雪人家这个就先进了， 哎、对呀、 这是一种 不，这是年代距离， 年代距离， 那到底是谁更？更年轻， 我们不是 作为一个九五后吗？ 啊，我是九六后的，哇， 年轻一点，也是，到底是 我也是九五后啊， 这可能是 那我这个八零后就不说话了吧？咱们这个 跳过， 跳过，跳过。哎，说第二种就是全息瞄准镜， 对， 哎，这个瞄准镜呢中间有一个圈圈，然后圈圈中间还有一个小红点， 小红点 啊，这个枪呢是比较利于扫射，就是全自动连发，像。只要是个 AKM 呢，就是 AK 这把枪的这个后坐力很大的时候呢，利用一个圈圈去瞄住对方， 把它框起来， 哎，把它框起来是非常容易去这个扫射的。啊，还有这种瞄准镜就是叫二倍了。刚才我跟这个蚂蚁师哥有过这个交流，他说他很喜欢这把这个瞄准镜。那你来说一说。 在咱们这个游戏当中呢，这个镜子呢大致分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两种，红点和全息呢就是基本镜。然后要说 蚂蚁 背镜的话， 咱这游戏啊，水友都说咱是讲进阶类， 进阶 了，大家的基础很好。基本玩200小时左右， 那 咱就直接给大家讲讲。 我这边就说这个二倍镜吧，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二倍镜。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发现 很多人都喜欢捡， 对，就把二倍镜扔掉。反正我就特别喜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二倍镜这个镜呢，它在瞄人的时候它是有原理的，就是当你开镜的时候，我们知道二倍镜它是有一个绿圈中间一个绿点，对吧？ 对。 如果说这个人的头角刚好是这个圈的直径的话，说明他距离你的距离是100米。如果说这个点儿到这个边缘是他的头角的距离，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身高是圈的半径的话，他就是300米， 也就是说 他就是200米， 你拿它来丈量距离啊。 我可以通过这个来测量1到400米敌人的距离，然后快速做出反应，然后就可以打到头。 对，这个腔呢，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原因。 哎，其实师哥了解了这个二倍镜就很喜欢。其实每一个镜，每一个瞄准镜都有它可以测量的这么一个方法。 对， 当你了解了其中一个镜之后，你都会对每一个镜都会爱不释手的。比如说红点吧，最基本的枪，最基本的瞄准镜啊，红点，当这个点儿跟对面的跟敌人的这个头部啊差不多大小的时候呢，这个人离你大概有100米左右啊，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距离的测量。当这个点儿跟他的身体差不多大小的时候呢，这个敌人可能跟你有300米左右的距离。哎，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四倍镜，四倍镜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瞄准镜。 哎，四倍镜我还真不太了解该怎么 量，因为四倍镜丈量真的很容易，我比较喜欢拿四倍镜量。 对，其实了解四倍镜其实很用起来很容易， 对，就是放大四倍啊。 对，主要是怎么一个原理呢？四倍镜中间有一个小三角形的这么一个 红 色 的 哎，这么一个尖尖的三角，当这个三角这个下面这个宽的这个边跟敌人的头部差不多宽的时候呢，说明这个敌人离你有300米，一百米远。 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这个尖儿的这个三角，它的这个宽和头一样的时候是100米， 就是 底 边宽和头一样大， 100米远。对，然后当这个三角的宽跟敌人肩膀差不多宽的时候呢，这个敌人离你有300米远，啊，对，这是也是测量的一个距离的一个方式。 那四倍镜该怎么瞄准呢？ 瞄准就是用这个三角，这个小三角上面的这个尖 啊，它那个准心是尖儿， 对对对，准心是一个尖。 嗨，我以为是这个三角的中心呢。 啊，刚玩的时候我也有这总脑， 所以怪不得马也只能打到300米开外的敌人，这点打不中， 总是打到那么远， 我总是打不着人，所以我喜欢这二倍和八倍。 啊， 八倍其实这个镜子啊，对于这个新手还是说不最好还是不要的，因为八倍可以把这个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想一把枪打一枪，后坐力非常的大的，对不对？你八倍镜你看那么远，一枪直接就看天上了，你根本就看不到敌人去哪儿。如果敌人一个翻身，你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而且八倍镜一般要看得远的话吧，你还需要计算一些这个抬多少枪口啊，这些像下压这种问题。 因为你看子弹那么粗那么硬。然后还会往下掉， 对，它有一个 做的真不真，翻雪这游戏 非常真实， 是 超真实， 听着有点懵。 在《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当中呢，子弹的初速度、下坠、加速度，这些很物理的这些数据，它是有非常就是非常贴近生活的。 一秒钟回答我，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一种真实感。 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文科生。 来， 你是文科生吗？ 文科生、 都是文科生。 曾经我是理科生，我转过来了，后来文理选了文。 就玩玩游戏还得要对距离感。 对，就这么一说，其实你感觉可能这款游戏，哎，这款游戏没有小学生，知道吗？这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哎、对，没有小学生，不过我遇到过一次。 咱们这水友啊，让二位给推荐一下，说红点和全息，这也是基本我看游戏直播所有人都在问的一点。红点和全息哪个好？ 这个我有经验，你不能说、 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 你不能这么说，各有各的好。红点呢，利于在没有倍镜的情况下，高倍镜的情况下呢，放在 M16 放在狙击枪上，利于单点远处的敌人，因为它的点小，越小的瞄准镜它越精准。全息呢，利于放在像 AK47 啊。像这个一把空投上面出来这个枪就是要狗杂，还有这个等等一些扫射的这些冲锋枪这样的、这样利于这个去瞄准，利于去压枪，更方便的去就是打到对方嘛，更利于自己的压枪和瞄准，就是用全息，就是说规矩来说就是单发单点的时候用红点，全自动的时候呢用全息。对、就是、 或者呢全息和红点这两个基础镜呢它各有一个小缺点。那红点你在扫的鼠标摇动快的时候它会有点晃，可能会瞄不准、那全息呢会有人觉得它这个开镜之后它里边这个圈啊又是十字又是点又是圈的感觉，信息太多了，可能会影响视力。 对，等 于二者都是有优缺点的。 其实啊，我做一个小小总结啊，我觉得呀、这个啊就看大家这个玩游戏个人的喜好。 对，个人的喜好。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你比如说打的这个都不用多，我觉得200小时以上基本就能有一把自己喜欢的枪啊，无论是你用 SCAR 也好啊，你用这个 M4 啊，你喜欢满配啊，或者你就喜欢 M16， 我觉得只要你用得顺啊，只要你用得好，是吧？哪怕一把枪也能背到最后吃鸡， 就是先玩的顺手，然后再玩的精，就能玩出门道。 因为你知道吗？有一次啊，我就跟那个咱们这个最近不是亚洲邀请赛嘛， 对。 然后呢，有一次啊，正好有那个原来有一俱乐部阿玛尼的那个选手啊，正好跟我一块开了一把黑。 啊，人家真是让我感觉到了这个游戏啊，枪法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嗯、 那个阿玛尼那选手呢，他就拿了一把这个 M16啊，跟我说：“行了，那个格哥，我就满配了啊，我就不带别的了。”我还跟那儿捡呢，你知道吗？什么配 M4 配了一个满配，又配98K，配消音器，我还追求那些啊。嗯、那哥们儿呢，就看着啊，就找的那块儿，咚咚咚就一直打，就到着。我们俩走到一半还剩50个人的时候，那哥们就杀了8个人，还剩20多个人的时候，那哥们就已经杀了17个人。 哇！ 而且当时我们是在2000多分的那个双排，而且还是在亚服、嗯。你知道那个哥们就是很厉害到，就是他也不是说站在裸地就打， 嗯， 但是他基本就是说也不会说很狗，就是站在一些比较宽阔，比如石头边上那种，就啊抬手就是说啊看见那个方位了，你打不打？我说啊，我说我先看看你打吧，就基本咚咚咚就听到那边开始开枪。几枪之后他就击倒， 就也不是说猫着，就实打实的跟人 啊，就很厉害，这枪法真的很厉害，这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但是刚才说了，他就一把什么 M16， 就一把，他就拿这一把枪。 嗯， 因为他跟我说啊，他说当然咱们这个一般玩家接触不到啊，他说一般在比赛中啊，其实很少用98K，他说因为真的很少有人跟你站那对枪，你知道吧？ 嗯， 两个人瞄点对枪，他说一般都是在很好的一些位置下，大家有一些战术，就是很少能这个，比如说俩人现在比如说反雪要咱们进去玩这新手局啊， 嗯， 基本你在马路上见一人，俩人都不走了。就蹲在那块儿对，我跟你说，蹲在石头后面那块儿对，对到天来了，我跟你说不给你对死，他绝对不想 的似的， 对他绝对不想撤退，我跟你说这人。 那他最后成绩怎么样？ 那个阿玛尼的嘛、嗯，基本就是邀请赛基本都会第一。基本都会第一 那 个， 我们可哥呢？ 我就在 他 后边，他那把杀17个吃鸡吧，我那把杀了2个人吧，应该，但是我也活到最后，你知道吗？我很厉害那个啊， 活到最后就是胜利。 你比如说他，我有时候经常被击倒啊，因为他那个分段那些人枪法也非常准，我有时候也被击倒。击倒之后呢，他就是经常用一些啊很有意思的战术过来拉我啊，比如说我在防外被击倒，防内有人剩一个人，他先把一个人打倒之后，他就会首先他会找到一些普通玩家很难找到的一些瞄。楼内的一些点， 嗯， 其次呢，他会有一些啊，就运用这些烟雾弹运用的非常好，就这烟雾弹炸雷啊，扔进去先救人啊，就是他是各种时机把握的非常果断。当然，这个是这些有些玩职业选手啊，就是你没法跟他们比，他还是用 战略思维， 对他用一些大量经验来堆积出来的这些东西啊，对，所以就是其实刚才二位讲半天，很多水友也有这个问题，我就不一一问了，就是说比如说哪把枪最好啊，或者有，其实就跟这个志阳和马野说的，没有一把枪说达到绝对的，你拿它就无敌了。但是还是在于自己多练，是吧？这在于自己多练。所以枪法这篇咱们就先翻过去啊。 嗯， 咱们讲完枪法，咱们就来讲讲这游戏最厉害的就是跑毒的时机。 跑毒的时机 你们会怎么选择？ 哎， 跑毒， 跑毒 离不开一辆车。车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 哎 哎，一般我是玩四人组牌啊，还是这个双人组牌的时候呢？我是有多少辆车开多少辆车。 哎， 能开多少辆？能带走带不走的一律烧掉，烧掉 啊！哎，喜欢玩什么车呢？你一般 玩什么车？你像什么法拉利啊、迈巴赫呀、啊， 值钱的呗。 我知道了，就是一般红色呀、啊、那些小轿车、啊， 差不多。其实啊，就是说为什么说喜欢这辆车呢？就是说这辆车啊，它的底盘稍微低一点，并且在公路上跑的速度很快。 对， 它的底盘低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如果在野外被人 翻， 这是一个原因啊。在野外跟人打仗的时候，你可以蹲在车后面，不容易，不像那个吉普车那么高的底座、 啊， 人家可以从下面打到你的脚。但是这个车呢，它比较矮，比较低，只要有一定的坡度，有一定的这地面有一定坡度，就可以挡住这个对方的射击视角，打不到我。 嗯、 而且优点是速度非常快，在公路上可以跑非常快，这速度。100迈 是、 嗯、那咱们来说一下跑圈啊，咱们我觉得跑圈分为前几个毒圈和后几个圈， 对， 一般你们会怎么选择？对，先从前几个圈说， 那特别是啊，这个在最近的几次更新当中，这个毒圈呢会变得越来越疼，那所以说以前我们可能在第一个圈的时候我很不以为然，我还可以继续搜东西，那现在是不行了。那基本上在现在这个版本呢，我们能不吃毒就尽量不要吃毒，这是一个宗旨，就是不管说你是缺东西还是有敌人，缺东西呢我们进圈可以再搜，有敌人我们可以进圈再打再架，哎， 嗯， 能不吃毒尽量不吃毒，这是一个特别关键在前期的一个事情。 对， 那么在后期呢，我们知道这个圈会越缩越小，特别是缩到第三个第四个圈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毒很疼，而且敌人也很集中，这时候千万不要就是说是我为了去打谁，或者说我为了去舔谁的包，那这个时候可能会让大家疏忽掉这个圈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在第三个圈之后打倒之后，你再救起来生还的几率就已经很小了，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游戏有一个宗旨，因为我们叫绝地求生嘛，不是叫绝地钢枪， 对、啊、 所以说毒圈能不吃毒尽量不要吃毒，特别在现在这个版本。 嗯，其实在这个毒圈的缩小的这个范围，其实这个缩小的机制啊，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不过我自己也亲身试了几次，感觉还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毒圈它不是要缩小安全区吗？前三次缩小安全区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大概率刷新在这个把安全区刷新在人少的地方，这是大概率，也有可能会刷新到机场啊、屁城、外城这样人多的地方，这也说不定。但是三个圈之后绝对会把安全区放在没有人或者人少的地方作为安全区。 哎，这个说法倒是之前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其实我想一想就完全合理。为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人，其实大家都要跑毒，在运气上呢可以缩减，可以让大家做到一视同仁，做到大家都尽量的去平等。 因为有一句俗话嘛，叫很多人玩这个有一句宗旨，就是有圈先跑到圈中间嘛。 对对对，有圈先跑到圈中间， 这其实也是一种战术，就是对于究竟在缩圈的时候选择圈中间，然后避免下一波圈，就是下一波毒呢，还是应该选择走这个圈边来防身后呢，这其实是一种战术。 对， 那如果说我们对于队伍的战斗力不够有信心的话，那可以选择这个圈边，或者说我们进圈进的比较晚，那就先去，就可以先到圈边去防一下身后，然后再看下一个圈的位置。如果说我们已经占了这个天时地利，或者说我们队伍有很强的配合力的话，圈一缩我们迅速先占领圈中间。因为如果说你动作慢的话，可能你再去中间就会一路上被人打，去了之后一落地就成盒了。我们可以就是抢先在别人去之前，我们先在中，就是圈中心占领一个就是视野好的房子， 是， 然后再看下一个圈。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个圈之后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第三个圈在圈中间的话，第四个圈、第五个圈在圈中间的概率也会更大。 嗯，是是， 即使不在圈中间，也是在圈边，或者是离这个安全区很近，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要抢圈中的一个原因。 哎，那你们比如说志阳，你会选择圈一刷你就跑，还是会选择圈刷一会儿快到时间了你再跑，还是会选择什么时机？ 像这种时候啊，就要看这个毒圈刷在跟自己的距离怎么样了。 对，距离。 对，如果说没有车的话，光人跑大概跑1000米需要1分30秒左右。 哦， 哎，根据这么一个计算的话，你可以去判断是圈一刷就去跑，还是说圈刷过了一会儿再跑，还是说还没刷之前就跑。如果有车就方便很多了。 对， 之前就有一个同学就问过我啊，是说这个最后这个决赛圈的时候 是 到底是开车还是不开车。 哎，你是先跑 这个 还是后跑？ 对，这是我重点研究过的一个问题。说什么呢？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在树林，哎，是什么样，是树林的话呢，我就是说推荐大家骑一个摩托车。摩托车刚才没有说过，其实摩托车 四个人 的话，那就开一辆，那就不要开车了，对吧？就是分情况的嘛。如果说是在平地，我建议还是开一辆车。为什么呢？你说决赛圈剩十几个人了，大家都在地方趴在那儿，都在这里苟且偷生， 对， 伏地魔，所以你这时候你开一辆车在那儿大摇大摆的，哎，肆无忌惮，没有人，很少会有人，只要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去选择开枪打你，因为他一呢打不中你， 暴露自己， 哎，二呢会暴露自己。另外呢，狙击手不愿意去瞄准这个正在行驶的车辆上面的人，因为打不中啊，他反而会打谁呢？会打那些打车的人，暴露自己位置的人。 哎，对， 哎，对。而且还有一个重要，为什么推荐大家要开车呢？就是开车呢，如果说被打坏了，可以作为这个掩体，如果没被打坏，可以作为交通工具，对吧？非常，其实非常的方便，只要控制一下这个车的血量，不要被打坏了、被打炸了就好。 而且你进圈里啊，其实溜达两圈啊，没准能有意外收获呀， 还能 三 收获， 撞死人，这个真的是 撞死人， 对，撞车可以撞死人的， 对， 对，超真实，对吧？非常已经被迷住了， 对， 被迷住了。 樊雪就已经想象这种《速度与激情》的玩法了，你知道吗？进去先找一辆兰博基尼，对，然后就开始开在路上。 对，就不说别的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法拉利，就这事儿我也得去试试这个游戏。 游戏里面试一试， 感受一下。 这不是法拉利，是一款苏联车， 就是戏称，大家戏称。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说这个毒圈最后的安全区，其实我之前有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毒圈最后刷在了水里，然后就很多人，哎，很多人围在身边，就在水里互相看着，在聊天，等这个毒圈最后怎么刷，看谁最后运气好能够活到最后。我一直就有一个想法，会不会实现，就是这一局没有吃鸡者，所有人都是第二名同时死亡。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还听说过这种情况。 是吗？ 传说中的第零名。 第零， 对， 第零 就是 零零是 早期啊，就是在我玩还不到十个小时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吃鸡了，给我发了个截图，他是第零名。他说他最后剩两个人的时候，他怎么都找不到那个人，最后他被毒死了，显示一个零。 那他为什么要被 毒死？还是 因为就是说， 可能是 当这个最后一个安全区之后啊，他会全图整个地图所有地方都有毒气， 对，都 他倒是说他也在那里啊，俩人。都不会被毒死，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游戏初期诸多 bug 中的一个。 哎呀，这其实也不能怪游戏，毕竟这个游戏是韩国生产的，咱们也就不多说韩国 对啊。这个你知道，其实最后那个毒圈啊，我有一次玩这个啊，范雪，很小了，你知道吗？缩到就是我跟你这么大的距离啊，但是它刚好在一个桥上。有桥上和桥下之分，就形成了三 D 立体空间了。所以再缩到这个圈最后啊，它就不缩了。圈到最后它是不缩了，就剩我们俩存活。然后那个桥呢，我是之前就进去了，就是那个桥呢，就只剩我待那点地儿不是堵，我在那桥底下所有地儿全是堵。也就是说，我要想上去找那哥们儿，我估计半程就堵死。那哥们儿想再找我，半程也堵死。然后我俩就，他就在我桥的上面。 他知道你在哪儿，你知道 他 在哪儿吗？ 因为他在桥路面，那个毒圈就是你椅子这么大圈吧， 哦、只能是桥上或桥下。 对呀、啊，他一看也没人啊，就只能在桥下呀、除非我开挂不死挂呀、所以那哥们儿就开始开麦，后来就跟我说。兄弟上来呗，兄弟我们俩耗了得有十几分钟，因为那个圈到后来已经不刷了，但是我就去上厕所吃饭去了，待我吃完一顿快餐回来之后，我发现那哥们儿退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发现退了吗？因为我跟他语音诱惑了三分钟，那哥们儿没有理我，然后我就选择打满了能量跑出圈边，跑出那个桥，那个雪掉的你知道吗，简直论块掉啊。但最后还剩两块血要掉死的时候，我就开启了全自动，就冲了那个人。那哥们因为已经退了嘛，他就在那块傻站着，冲着那哥们一直扫，结果那哥们吃鸡了， 他 被毒死了， 躺赢。 因为你知道我太紧张了，没有精力再瞄着头，因为掉血非常快，你知道吗？那个哥们应该是三级甲。而我又拿的是一个这个 scar， 你知道吧？就我就跳上桥上，我就等我跳到桥上的时候，我已经就半血，已经马上要死了，我就哒就开着那个枪，你知道后头里也是很慌张了。那会儿一枪，因为有毒的效果在的时候，你瞄的时候确实很晃，你知道吧？就是对，所以就是真的。 就你没熬过他呗？人家可能吃完饭又睡了一觉，是吗？ 不是，他是可能直接退了下一把了，他可能直接啊，对，对。那咱们节目还剩一点点时间啊。就是今天呢，只能给大家分析一个最后的一个精髓的战略。我替大家问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问一下这个咱们的两位啊，玩到最后啊，玩到最后这个总是第二名，是因为技术差在了哪儿？ 我就经常最后我单排从来没有吃过鸡的，四排可能有近百把鸡了。我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心态的问题。就当只剩一对一的时候，你如果说你心态你稳不下来，你手都开始抖了，那这时候你必定完蛋。当最后只剩一对一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平常心态，找好他的位置，压枪要稳。然后干 掉， 这个我们 绝对不能手抖手凉，那你心就凉了。 对， 得第二名啊，俗称吃鸡屁股。其实啊，可能就差的是那一点点的运气， 运气啊， 运气在这款游戏里面是占着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要素。有人戏称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运气。当然了，吃鸡屁股不要担心，总有吃鸡的那一天。 对， 机会来了，把握住，运气总有一天会降临你的。 其实啊，我就给您总结一下啊，您是第二，老是第二名啊，就说明您一定很猥琐那种，不是很刚。你像我这种人啊，对，你像我这种人啊，一般都讲求刚开始的快乐。就是我先跳机场，我基本十把九把。跳机场为什么呢？即使我死了，上来落地成盒，我也享受了刚枪的快感。如果我能从这儿活着出去，我一定是这把能名次很好，因为我很富。我不喜欢那种跳了很远捡了一